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节目，我都希望各位能够放轻松。如果各位在听到我挑选的歌曲，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听歌感受想要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今天我们几个同事在办公室里讨论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状态。身边的大龄女青年说啊，赶紧把自己嫁出去吧，这样爸爸妈妈就不再逼婚了，每年春节回家那种状态就算是生活比较幸福的一种状态吧。那刚刚上班的小朋友说，希望自己赶紧拥有自己的节目，可以一个人在节目当中说自己想说的话，也算是一种幸福。而作为工作了好多年的老炮的我来说，每天拥有这一个小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音乐的时间，来自己播自己想播的歌，真的静下心来想一想，相当幸福，对不对？那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陆先生乐队所演唱的《能随心情来听歌》。 来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来自于陆先森乐队在去年年底推出的《能随心情来听歌》，这是一首听起来很燃、积极向上的音乐作品。特别是开场的两句歌词，能随心情来听歌，能随喜悲来取舍，这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可是静下心来想一想，人有的时候真的不可能像歌里面所唱的那样由着性子来做事。比如说我们这些主播，很多时候都有一种身不由己的状态，什么感冒发烧还得坚持做直播节目，那是小事儿。我们来说两件事。第一件说我自己，有一年我妈妈乳房癌手术，早晨医生告诉我是小手术，活检之后没有问题的话，是良性的话，就可以就是休息几天就出院了。可是早晨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就告诉我说是恶性的，下午手术室是空的，可以直接做切除手术。然后那时候我妈已经全麻，什么都不知道，我签完所有的字哭得稀里哗啦，把妈妈送进手术室。然后你不可能守在手术室外头，原因是那天我所在的江苏交通台3周年台庆，我得赶紧开着车赶回台里，出现在台庆特别节目现场，而且主持过程你表现的还得欢天喜地。其实这种事情发生在主播身上一点都不奇怪。说我他还是格局比较小，我们来说一个相对来说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主播。1999年，倪萍刚刚生下儿子，被诊断出含有的一种疾病，不治疗眼睛会失明，甚至还会死亡。那个时候小孩才2个多月，倪萍强忍着这份悲痛主持了那一届春晚。这些事情其实一直到今天，如果不是那一次的朗读者节目，倪萍接受董卿的邀请上那个节目，我们永远不知道在那期节目当中他说了他自己在姥姥语录当中姥姥所说的一句话，都是好事儿来的时候预先会打个招呼，不好的事儿来了咣当一声就会砸在你脑袋上。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往往都会遇到这种事情，但愿每一个人都可以坚强地去面对。那在这里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你，你有没有看过倪萍的那一本姥姥语录？如果有看，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人生的道理就是那么简单，和姥姥说的一样，但是很多人在经历多了，这些大道理就会被扔到一边，竟捣鼓一些看起来很不入流的事儿。那么王平在这样的时间建议各位有空再回过头读读这本书，我觉得姥姥说的那些话真的浅显易懂，但是却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有一种深入浅出的感觉。有些做人的道理在文字之间再补习一下，或许还是有必要的。好，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这首歌曲，赵鹏所演唱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没人打扰儿时的天空，哪里有绚烂的彩虹，五彩玻璃球风筝在跳舞，夕阳下的风围住萤火虫，而点燃了幸福，家的火驱散了孤独，童话的歌谣在我耳边唱，单纯的梦不用倾诉，月儿弯弯摇，摇到外婆桥，在山东大地的孩子睡了，睡吧小小天堂的幸福，未来从 此不会怕辜负，红红的青春，蓝色的祝福，孩子你要记得清楚。 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要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我前面有说到，你是个主持人就得控制情绪，你不能带着任何情绪去上节目。比如说你在生活里面遇到什么事情，你可以在节目里发脾气，甚至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些悲伤的事情，即便那么悲痛，你仍然要欢天喜地的去主持节目。我说到的是控制情绪。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这两天有没有看到过一个视频，有一个人非常愤怒的在高铁上骂人，然后我就想起了我曾经看过的一段有关于控制情绪的文字，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想要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说如果你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即便给了你整个世界，你也早晚会毁掉一切。你成不了心态的主人，必然会沦为情绪的奴隶。所以在这里想提醒各位，一定要记住，脾气永远不要大过自己的本事。来听任贤齐的这首《外婆桥》。 风儿吹着树荫摇，摇啊摇到外婆桥，想着我的好宝宝，亲爱的你是不是已睡着？月儿高高成千丈，想你的心飘飘，飘进你的梦里悄悄，姑娘想着她的花轿。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拜访春天向她说声早，管她漫漫长路路迢迢，想他 总是催人老，花儿含羞在偷笑，心事不说有谁会知道。风儿吹着树荫摇，摇啊摇到外婆桥，花儿含羞在偷笑，心事不说有谁会知道。 这是来自于任贤齐所演唱的《外婆桥》。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仍然要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前面我有提到倪萍所写的那本书《姥姥语录》，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我真的建议你去看看，字里行间都是一位老人生活的经验，我觉得你看完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收获的。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这样的一段：姥姥没读过书，目不识丁，但她很有文化，他的文化都来自生活，是生活的淬炼，让他成为一名哲学家。人家一看房子结不结实就知道你地基打得有多深，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会写的不如会看的。姥姥的比喻多贴切，都是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但谁也说不出姥姥的深刻。姥姥很看重文化人，敬重文化人，她常常让倪萍给她读书，读完评价几句，往往评得中肯而贴切，比评论家的长篇大论要实在和真挚。比如说听张杰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姥姥说，说的都是家家都有的事儿，可是人家说的你就那么爱听，听了还想听。听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心疼他的母亲，说心倒下了就站不起来了，就活不起了。他还预言史铁生能活多大岁数，说他妈用命给他换来的寿呢。评价莫言只有两个字，实在，尽说大实话，说的你听一遍就记住了。听了姥姥的点评，你不觉得她就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吗？白岩松说，有学历的人不一定有文化，没学历的人不一定没文化。说的多在理呀、啊、文化是体现在日常言行中的，是在举手投足说话做事中的，而不是学历或者是一纸文凭。不管你有没有读过书，或者是读了多少书，你都可以成为一个文化人。 早的红，我喧哗人花的黄，我喧俏满花的紫，画出我牵挂的黑土地。向南飞的大雁不忍离去，还想看春天的末日，还想看芦花飘满天地。我一遍又一遍的回头，向南飞的大雁不想看入冬的长雪，想再看一眼我的初生。草的红，我喧哗人花的黄，我喧俏卖花的紫，画出我牵挂的黑土地。想看芦花飘满天地，我一遍又一遍的回头，向南飞的大雁无人离去，还想看入冬的长雪，想再看一眼我的。想再看一眼我的初生。 我要为你改变多少才能让

上一人份的节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人份的戒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旋律，这是林宥嘉和阿肆在2016年所推出的音乐作品，叫做《致姗姗来迟的你》。说到这两个人的合作，我们要把时间倒回到2014年，在那一年，林宥嘉在上海有举办一场演唱会，在那场演唱会现场，他翻唱了阿肆的那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之后，这两个人在一次音乐节现场又碰面了。两个人音乐理念的惺惺相惜，便促成了这次合作的基础。之后，这两个人分隔两地，各自去录音，然后进行隔空的这种交流。频繁的这种沟通，则让这次合作事半功倍，从而完成了整首歌的创作。我喜欢这首歌有两个理由，一是前面提到的这首歌的旋律很放松，甚至有种慢摇的感觉，很舒服。第二就是这首歌的名字致姗姗来迟的你，还有开场的第一句歌词，我不介意你的慢动作。从这两句话当中，你可以推断这首歌里面所唱的那个你一定是一个经常迟到的人。我有听说过，等待是一个比较被动而且难受的过程，一般等待的过程的主动权还在对方手里，所以等待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无聊甚至难熬的过程。试想想，

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欧阳菲菲和许茹芸对唱的《嘿嘿 Taxi》，要把这首歌特别送给现在还没有休息的出租车司机，你们辛苦啦。菲菲1999年所发行的专辑《出境入境》里面，有人评价过欧阳菲菲的声线，说那是一面手工打造、绝无复制版本的鼓，激烈时既可以用来做印第安人打仗的战鼓，也可以敲击出一曲传统的将军令，可以是挑逗诱惑的鼓点，也可以是低头温柔的那一刹那，低低地震出让人迷醉的频率。他的嗓子不是那种乐评里面常常用来赞誉某一些歌手的声音是金属感穿透力极强的那种，但是他却能够用最贴近词曲本身意境的频率发出让你共鸣的歌声，不知不觉间让你的心魄也跟着他所唱出来的那种节奏和旋律一起产生律动或者是感动。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一张专辑的标题主打歌《出境入境》，一起来听。 下雪的机场，我在出境

听着这样的旋律，你会想起什么？首先从环境的营造，我们首先会想到机场，对不对？然后情绪，机场送别的那种离别的场景，忧伤吗？而王平在听完这首歌曲，除了这种歌曲本身的意境之外，我还会想起接机口的那种欢乐的场景，朋友亲人从那个出口出来，你奔跑上去大大的拥抱，多温馨的画面。讲到这里，我想起了去年2017年春运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句话，很有感觉。那个时候我就提醒自己，每天合适的时候遇到合适的歌，我一定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那句话。直到今天快过去两个多月了，我才想起哦，那句话这个时候适合和各位来说一下了。说车站和机场这样的场所有两个地方很感人，一个入口，一个出口，一个是不想让你走，一个是等你回来。在今天节目最后，王平愿收音前的每一位，生活当中少一点离别，多一些相聚的欢喜。好，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曲婉婷《阳光下的我们》，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是谁夺走了我们最初的善良友爱，彼此信任尊重，我不要你的嘲讽冷漠刻薄，我要你的温度，我有我的态度，也绝不失去我的风度。你告诉我你不心痛，在每个台词的消失人呐喊着，你有没有听到？